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係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鄭成功原來就是這個平湖的千里濱的海灘那裡出世的，鄭成功的媽媽其實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是不記得的。 美國遊客來到香港，當然他會在洛克道、酒吧街、那裡在消費等等，或者蘭桂坊這樣，但是不會因為這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的商人的天下。 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是劉世良， 我是邝明孙。三不管，逢星期一晚八点到九点直播。 好啦，大家豬年第一次同大家見面，今日就年初七，年初七就叫做人日，咁呢就大家見到個 post 裏面呢，我畫咗隻野豬，就叫做初七人人生日，祝大家生日快樂。咁有人話呢隻係咩嚟嘅，咁大家睇隻牙都知啦，呢個係一個野豬嚟嘅，其實係一個靈形嘅野豬。咁豬年都幾慘嘅，其實除咗非洲豬瘟之外呢，就周圍都呢個聲討圍剿呢個野豬。咁呢就我過年前呢就喺蘋果日報嘅副刊呢果子嘅專欄介紹讀書，睇咩書嗰陣時呢就介紹一本叫動物的內心世界，咁呢就係、是、一個德國嘅森林管理員好出名嘅，咁呢上一本書呢就係、是、講樹木的秘密，咁喺德國大受歡迎，明鏡周刊被選為呢個年度嘅暢銷書，咁第二本就係呢個講動物的內心世界，係講一啲我哋唔係人知嘅動物嘅性格。好多人以為動物只有動物的本能，就是說交配啦、食嘢啦咁樣。為了求生呢就不斷去襲擊人類啊咁樣。但動物其實是一樣有靈性的，就是在這個作者眼中，就是他就說呢，譬如野豬咁樣。咁野豬點解我哋見親佢都係一大兩小，或者媽媽帶住啲細路仔嘅呢，咁原來一歲之前嘅野豬仔呢就必定呢就要跟住呢個媽媽豬一起出動的，咁而一歲之後呢，這個媽媽豬呢就會趕走啲細路仔㗎喇，咁細路仔去邊呢，咁樣咁就去到呢個叫做同齡嘅呢、這個呢啲嘅叫做邊緣少年豬嗰度啦，即係一啲開始進入中二生嘅性格，中意惹是生非嘅，咁就自己 group 埋一齊喎，佢哋會。咁但係野豬最特別嘅地方咩呢，他們一路繁殖之後呢，因為他們 group 在一起之後，他們又會有自己的社群的嘛。咁所以呢他們有一個地盤的意識的，建立了社群之後呢，咁呢就是呢經常呢就會用自己的身體摩擦那些樹呢，咁而留下一些味在這裡。咁而留下一些味之後呢就會作為辨認他自己的社群的邊界。如果有人闖入的話呢就會攻擊他們。咁但係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動物學家嘅研究呢，野豬嘅邊界重疊率最高嗰啲呢就係同佢有血緣關係嘅，即係佢唔介意嗰啲親戚喺佢哋譬如兄弟姊妹呀，或者兄弟姊妹再繁衍出嚟嘅細路仔呀，咁樣呢喺佢哋嗰個邊界同佢哋重疊，即係話有互相衝突嘅地方，咁佢哋見到面呢係唔會打交嘅。這個就是在這本書《動物的內心世界》裡面所說，所以我就講了一個即是寫了一個分題，就是叫做豬不如人，人不如豬，不是豬不如人，是人不如豬。為什麼呢，就是說這個林鄭月娥在立法會裡面無厘頭打容海恩一身，而引發出一個政治風暴，最後搞到自己民望暴跌，這個所有的追源索齒就是因為得到這個習近平的八字真言，所謂志不求易 事不避難，我在節目講的時候已經講了這八字真言將會累死他，果然就是了。上了腦，上了腦之後呢就連自己人都揼。我都說野豬在個地盤，自己人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入了自己地盤都好，大家都以禮相待。林鄭月娥就竟然以為自己是這個香港建制派的共主，在他眼中就早已視這個葉劉淑儀為他的這個眼中釘。所以一當容海恩發問的時候呢，就立時快腦都不看了。因為我所理解以前我的工作就是幫特首準備答問大會的時候呢，就去看那些部門send上來的那些我們叫做 oral Q， 因為他們會諗定這個範疇，議員如果抽中朱凱迪會問什麼呢，那我們捉題目，好像考試一樣的，就捉題目，那就每個部門捉十條，那有些部門就有長有侵，那就我就負責守門口將它彈回轉頭或者改寫，那就 total 就大約最終就會捉收集的範圍，譬如由100條開始收集到成為50條，然後呢每條的答案就是一頁紙，那就放在一個藍色 file 裡面就落立法會接受這個議員質詢。那相信林鄭當日就一手領開這個藍 file 呢，自己就兜隨窩落去這個容海恩那裡了。所以我就說連大肚婆都不放過，都相當兇狠。結果窩完這個容海恩肯定就不是因為容海恩的問題，因為容海恩就是一個時間停頓的人來的，其實即是時間停頓了就很少得罪人，只是被人欺凌的，其實那所以就肯定就是為了後面那個葉劉啊，大家所謂姊妹相稱，家姐是葉劉啊，其實咁所以呢就引發一場風波，這個就是我就說人不如豬了，連自己人都揼。咁這場風波一路燒下去呢就美玩美聊啊，真係一路燒，就加上這個超級智障羅志光智商160，真係智力的智嘅，我講唔係障礙個障，係將軍個將。這個超級智障 160IQ， 但我想 EQ 就零的應該是，當然就說完我都認識他，就是港同盟的年代，他就是港同盟的秘書長，就是說港同盟的職員系統就是他是最負責的最高負責人，我就是職員裡面的一份子嘛，所以我都是直接 under 這個羅志剛的管轄，人是相當好人的都沒什麼要求的對我的工作，但是呢就開會看得出的，其實個人自視好高，覺得自己乜都識，就係、是、你唔識㗎啦，等我話你知啦咁。咁但係佢比林鄭好啲咩呢，羅志光個人始終都係經歷過即係喺政黨裏面嘅磨練，本來講嘢就比較 diplomatic， 我哋叫做即係外交辭令，即係唔會話兜口兜面嚼人嗰啲，喂 Lens 咁都講錯，有冇搞錯呀、啊、有冇腦㗎你，呢啲就係林鄭嘅作風。啊羅志光嘅作風就係話呢，阿 Lens 其實會唔會個答案係咁呢，其實你那個答案有沒有想清楚呢，可能有另外一個答案喎、哦、咁樣。咁呢種我哋叫做外交辭令 ,diplomatic 嘅講法。實際上個意思都係話你錯。咁但係今次呢就好笑啦。到今日仲係頂緊呢，就係咩呢，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開會，就要去設返呢個改綜援嗰個嘅老人嗰個定義。咁所以呢就引發一場風波。佢到今日佢都唔肯停㗎，呢個政策係經過充分討論。大佬邊個討論過，立法會有冇討論過，如果有立法會討論過就不會搞出這場風波啦。咁所以根本上這個就是所謂閉門造車的後果來的，其實咁政府就一路出來頂，結果呢就頂完一鑊再頂一鑊，一吞吞了之後又不到位，一吞之後又說要懲罰性200元，搞到又再反彈，結果又再吞，咁現在呢就死了，定住在這裡，如果撤回就沒曬面，我相信羅志光肯撤，他後面那個好打得都不會給他撤，要撤都得，不過是羅志光你撤，所以呢就一路要死頂下去，結果一路還是不可以 cut loss， 繼續輸緊的，現在還不要以為過完年去葵涌年宵市場做完 show， 是派個吉仔給個清潔工在維園，你看網上即哪嘢，網上截圖就是說，嘩給內地乞衣500元，給香港年初一開工的清潔工給個吉他，咪又係中伏囉，呢啲做政客 impulsive 做嘢同埋 impulsive 講嘢呢必死嘅。點解呢，因為政客不是打天才波，類似 Ronald Reagan 呢類千世而一出， 天才波即係咩出口成文，因為佢演員出身㗎嘛。所有政客你都係後面有一大隊 AO 跟住你，想準備好晒個標準答案。每一句嘢就算你攻擊人好疾人好，都係諗過算過度過人哋點樣還手，然後你下一招點樣再嚟。有晒 game plan, 先至好出手。咁所以林鄭呢種 impulsive 嘅作風，再加埋呢個智障好辯嘅作風呢，就相劍合璧。我相信就係朱蓮呢個一雙逼人啊，就肯定要由年頭捏到去年尾㗎啦。咁點解呢，就係林鄭就要面，佢考第二都喊嘅，咁你知道呢個人係點㗎啦。做女班長好想呢個班主任賞識，班主任只要話啊月娥你得嘅，你睇住啲同學仔啊，邊個小息記住摘佢哋名啊。明明得兩個人小息喺度奔走嘅啫，佢起碼摘足20個名俾班主任嘅，因為咁樣就顯示佢盡力㗎嘛。咁然後呢跟住發覺班主任對上有個訓導主任，權力仲大嘅，仲睇得起佢嘅，佢就會主動去接近個訓導主任。然後呢到訓導主任收咗佢做僆，阿月娥你除咗幫我睇住你個班之外呢，小息你仲要睇住個操場呀。咁去到呢個 moment 呢，佢就覺得自己上位呢，佢連個班主任都不放在眼內，就係、是、呢類人。咁智障係點呢？智障嘅性格好辯，好辯即係咩呢？人版就係曾玉成。我成日都話㗎，即係我自己喺呢行打滾咗30年，政黨做過，政府做過，傳媒做過，喺三個位裏面去觀察呢啲政客，得出一個結論係咩呢？好辯嘅人通常都係失敗嘅政客。呢個挑戰緊香港人嘅常識，唔係 IQ 高辯論能力好就等於好嘅政客咩？咁樣才不是，真係嘅。好辯嘅人係咩呢？第一，佢未等你講完，佢已經駁斥咗你，錯誤一，即係話人哋個觀點都未講完，佢已經話唉唔係咁嘅，你諗錯啦。咁即係林鄭一見泛民一坐低，我唔係特登唔見你呀，咁噏分我哋叫做先下手為強，噏分講咗先 stop 咗你，咁佢就覺得我諗多你一步，叻過你。嗱，呢個美國總統克林頓最強嘅強項咩呢？除咗食雪茄同埋喺 Oval Office 搞女之外，最強嘅強項係咪搞醜女之外呢？最強嘅強項係咩呢？就係、是、人際關係，口才辯才，我相信佢未必比得上上一代嘅列根啊呢類。但克林頓係咩呢？佢手好鬼大嘅，其實好肥嘅手掌，佢捉住你嘅手嗰陣時呢，望住你講嘢嘅。嗱，呢個呢就是香港好多政客都學唔到嘅。你留意一下嗰啲特首去逐個同人握手嗰陣時呢，佢同緊你握手嗰陣時嗰隻眼係應該望住下面嗰、那個下一個人。嗱，呢種呢佢就係因為佢已經好快要想離開呢隻手去完成呢個握手嘅過程。咁呢基本上就係呢係冇嗰個感情喺裏面嘅。嗱，政客好多大家都話等於棄子無情一樣，政客都無情啦咁。但是政客的要求不是呢，戏假情要真。第一，手要捉实。第二，要有是 eye contact， 同握手的人要有 eye contact。 有一次这个 Clinton 出席一个叫 Town Hall Meeting， 美国在选举里面经常都有的，在 Town Hall 里面有一个黑人的大妈问问题，因为他的表达能力有问题，讲嘢甩甩咳咳，词不达意，拖咗兩分鐘都講唔到佢要問嘅嘢係乜嘢。身邊啲人就準備去幫佢，幫佢嘅意思即係 stop 佢，喂你搞唔掂我幫你問啦咁。克林頓係示意其他人俾佢去講埋，然後佢好耐心聽呢個大媽所講嘅嘢，贏晒攞晒分。所以呢個就係 IQ 同 EQ 嘅分別。 IQ 高嘅人你隔呢條尾我都知道你想講乜啦，我諗定晒點樣駁你添啊，你講第一個字啊已經駁咗你啦。你係唔係咁嘅，呢個 cut 呢個綜援係唔啱嘅，因為就算提高到65歲啦，受影響嘅得1200人 ,1200 人裏面攞緊1060嘅得120人 ,blik blak 一條數搭落嚟你嗰度。但係我成日都話政客講嘢嘅內容唔係最重要，就算內容係廢話王都好啦， 近代嘅经典喺特区政府问责官员里面有一条友公然叫自己做民望高，喺官场里面大家都当佢係一个即係好鄙视佢嘅人，即係喺佢嘅问责团队里面好鄙视佢，包括梁振英本人。点解呢？因为高永文呢就基本上呢废话王、剪彩王、抱 BB 王呢啲嘢做到盡，而当其他真係做嘢嘅官员，所谓办实事嘅官员呢，就对于呢啲咁嘅人呢就好鄙视，佢觉得佢咁低。但係高永文你留意一下，我唔知佢係咪佢隻眼有先天性嘅问题，同埋泪水分泌有问题，佢讲嘢永远係泪水汪汪㗎，唔知点解。好似即係好有感情㗎嘛。佢无论係佢废话乜都好，你要记住喎。大部分香港人睇政治新闻，喺电视里面睇 TVB, 食緊呢个餐蛋面，或者晏昼食緊呢个沙爹牛面，佢望一望㗎咋嘛，佢唔会听晒民望高讲咩㗎。咁但永远见到佢都好有感情把声，隻眼好有感情地讲废话。咁咪作咁咪民望高囉。所以我话智障呢啲其实係好难，做一个 EO 或者 AO 都 OK, 但做一个问责局长系唔得。问责局长嘅强项应该系咩？系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政治沟通嘅技巧。政治沟通技巧不是辩论比赛。叶柳当年推23条走去串呢个理工学生会，就话希特拉都系普选产生。系啊，你辩论赢咗系啊，呢个系事实啦，希特拉由一人一票选出嚟。但唔代表你拗赢呢一句唔代表你成个法例本身拗得赢㗎嘛。呢个就系所谓 AO 訓練或者系 IQ160 以上嘅人呢经常会犯嘅错误。佢将所有嘅人生所面对嘅问题都化约成为系咩呢？就系智力问题。做呢啲人嘅身边嘅人就真系好痛苦嘅，其实。佢会为咗自己所犯嘅政治错误一路顶落去，一路捱落去，而那个的政治代价就一路比下去，直至到玩完为止，大家都希望是这样。那么这个民望一路暴跌之后呢，就年初三就出事了，以前就麒麟撞叶柳就即是 sidetrack 了。那么今次就由这个刘二世、刘业强、刘皇发的公子就所谓代香港人去求签。那么就这个结果就求到86签中吉签。咁刘业强呢竟然就将呢个签文就解说成为系代表我哋只要大家同心協力支持政府咁样。咁最好笑咩呢？网民就搵返佢旧年，因为旧年刘皇发过身啦，都系刘业强去投。竟然嗰番说话签文不同，但係嗰番说话系一模一样㗎喎。呢个真系匪夷所思，我觉得。即系话无论刘业强代香港人求到乜嘢签都好呢，佢都系讲返大家要支持政府。咁呢個同阿梁君彦同埋阿籌委會主席保險陳呢其實都係一模一樣，其實。所以大家就唔使理佢。點解呢？因為呢個車工零簽呢，我以前呢都間唔中件嚟睇下，相當顯淺嘅，我覺得。車工零簽比起黃大仙零簽呢甚至係顯淺啲添嘅。咁唔知係咪車工係武將，黃大仙就係得道之人，武將講嘢就梗係直白啲啦咁。呢个车大元帅好似应该系宋朝嘅武将。咁车公零签里面呢第86签其实当日更搞嘢嘅系咩呢？其实系82签。但呢就呢个大家喺无线新闻或者好多时呢都系和谐咗，我要搵返呢个86签同82签出嚟。咁原来当日呢系有两个单位去投签。一个就是刘业强乡议局所谓代表香港人去求签，另外一个叫沙田乡事委员会，沙田乡事委员会就由个沙田乡事委员会副主席代表香港人去求签。那么仲大镬，求到82签下签。车工呢据说就是现在香港最强最有人气的 KOL, 但是车工的签文呢一定要86和82两支签一起看呢，你才会明白。我相信呢车工因为经历过旧年被刘业强乱 Q 咁噏，咁所以今年呢就真係显灵啦。咁显灵系咩呢？就係86同82两支一齐去睇。 一個就是86一開波第一個兩個字就已經很清楚了，石田為業就起飛上，即是說呢石田底是石的呢，你得物無所用，你拿到都好呢，其實是沒有用的。很多人就說等於填海地等等，這些其實未必一定。你拿個意譯的話呢，石田即是說是種不出嘢的田，即是得地而無所用，就是這個石田了。那就跟住大家就話嗰個畫餅充飢，就當然係影射呢個東大嶼山填海計劃咁樣。咁嗱，呢個我覺得都未必直白地係講呢個咩嘅。石田為業起飛上，畫餅將來未見香，怎曉田耕耘不得，那知餅食就不充腸。後面那兩句呢，其實都是跟呼應緊前面那兩句嘅啫，即係石田就唔可以耕㗎嘛，畫餅畫出嚟嘅餅根本上梗係食咗落去就唔能夠填飽個肚啦，咁空中流角。我覺得最基本嘅意思就係咩呢，就係話呢個係一個叫做吹水口號式自講。因為你本身香港的所謂能夠種到東西，當然2000年代農業社會，現在我們講的就是說香港實際上已經沒有辦法自己去 generate 的財富出來，石田嘛已經是貧瘠了，這個地方其實根本就沒有，就算給你 create 地出來都沒有用。然後跟住就是你再用畫餅充飢來去叫啲人頂住先，但係呢根本啲人就唔飽肚嘅，佢意思就係咁囉。好啦，跟住你再睇埋呀呢個沙田鄉事委員會求嘅82下簽，心中日服自思量，時運未通怎主張，你好似駁落去咁樣㗎喎，即係你86同82呀黐埋一齊讀都得㗎喎，即是說石田得物無所用，畫餅又不能充飢，心中日服自思量，每一日都諗嚟諗去究竟點算呢，時運未通怎主張，運氣又冇，即是說環境又差，而畫餅充飢嘅方式又冇辦法令到啲人滿足，反反覆覆諗嚟諗去，究竟時運未通底下有乜嘢辦法可以解決呢，咁樣進退難為無定處，行前又唔得，行後又唔得，究竟企喺邊個位呢，無定處。無定處嘅意思即係話82簽講出，就係你根本上你冇為香港去定位嘛，你究竟你將香港定位乜嘢呢，進退難為無定處就係咁嘅意思啦。最後尾呢句先大鑊，我覺得恐防禍患，患禍與災殃，如果咁都唔明咁都話呢個好事，香港只要大家努力支持政府施政就可以搞得掂，所有解簽佬都要 DQ， 我覺得如果係咁係咪呢個求簽制度已經係崩潰，同香港選舉制度一樣，香港選舉制度就係共產黨揀嗰啲可以打敗嘅人去入閘選，而家求簽就變成咩呢，就算唔揀簽都好，就算你求到乜嘢簽都好，解出嚟都係好簽。咁你諗下香港人興唔興呢，你話我唔覺得嗰啲人嗰啲解簽佬有專業精神呀，真係係簡直係應該 DQ 啲解簽佬，就唔係 DQ 呀車工，但恐防下次呢就抽曬嗰啲中下簽出嚟添啦，我覺得其實喺車工簽文裏面中下簽佔嘅比例都好少㗎啦，已經係連續兩支求得咁撲街嘅簽，你話幾難得呀，是嗎？所以香港人你唔好信呢啲傳媒嘅新聞，亦都唔好信嗰啲劉業強解簽佬，自己睇82簽任何有小學文化程度嘅人都睇得明㗎啦，其實係嗎？86簽仲話深少少，兩條簽一睇即係玩 Q 完喎，其實係恐防患禍與災殃㗎，大佬唔係淨係沙田啩，我諗如果有患禍與災殃，香港咁細嘅地方 如果沙田有患禍與災殃，即是全港都有災殃啦。源於乜嘢？源於進退為難，定位不清，時運不彰，淨係坐喺度日日諗嚟諗去都唔知點算。過年講呢啲嘢，大家好似就係即係冇乜癮咁樣。咁呢個係車工零籤。咁我今日喺蘋果日報寫就係話，實際上呢我都唔係話道人迷信，即係我後面都整咗張車工喺度，大家問呢個車工邊個畫，其實就是我畫嘅。我真正身份其實係一個畫家，同阿 Lens 一樣。咁但係呢是因為民怨借車工的零籤來去批評林鄭的嘛，明白嗎？不是因為迷信，而是因為有一個叫做車工的神明的人物出來講出我們一早已經想講的東西，或者根本已經講了很久的東西，所以就大爆發咯。大爆發之後那怎樣啊？財政預算案來了。財政預算案我告訴大家，這個將會是民望逆轉第二波向下，向下。為什麼呢？我又不是那些看上腦騙你十年八年，有經驗的。當時在曾蔭權政府裏面，毓民上位靠什麼？訂招嘛。我相信很多聽眾都不知道訂招是因關乎什麼事啊？是因為有位智障局長推出這個老人金要入息審查，然後呢就將空可以通過入息審查的老人提高。好啦，政府實際上是用多了錢的，因為過到 means test 那些就會大幅提高，過不到那些就沒得落。你想想，即時有一班人就會吵，因為跟60調到65是一樣，因為有一些人是會就來快攞那些呢，沒了沒得攞，就會失去利益，得到利益那些是不會出聲支持你的。好啦，毓民就把握時機就發動起來，就一隻香蕉就掟冧曾蔭權的民望。第二，其實毓民那隻招呢只是引發盧溝橋事變來的，真正後面是什麼？是譚耀宗起啤兼發圍嘛，建制派啊。為什麼啊？因為當他們見到個政府民望逆轉的時候，選舉年一到，他們抽水抽得狼過泛民啊。你見到麥美娟和姐姐葉劉聯手提出領展減租方案，咪就是逼政府，為什麼啊？選舉工程咯，這個咪。所以我說陳茂波兩個字死乜梗。為什麼呢？整個建制派會跟阿波叔切割，然後跟住他現在已經寫好了，其實在林鄭民望暴跌之前，財政預算案已經寫好了，臨時加下去都不知道加不加得切。一出陳茂波民望是不會暴跌的，因為他已經很低，他只會在低位繼續在這個地底泥這個層面那裡行而已，打橫行。但是整個政府將會被這個財政預算案拖累，這個就是所謂螺旋式下跌了，無一例外，這個是宿命。為什麼呢？那你說喂，當日陳婉嫻、譚耀宗這班蠱惑建制派現在退了休啦，難道過了幾招給吳秋北是嗎？吳秋北又為了689復活而去插爆這個吹水鵝這樣？絕對不是。689復活這個是支持林鄭陣營吹出來，是力夾大家支持林鄭的，千萬不要信689可以復活。我告訴大家，我批個頭給你坐，絕對沒可能。他就夾了可能是恐嚇那些這樣的教協啊、葉建源啊、梁繼昌啊、會計界，喂你再揼我689復出的了，你是不是想689繼續做先？五年之後如果不是，大家乖乖地埋嚟我了，撐我了。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政客嘅 tactics。但係實際上呢種螺旋式下跌個根源不在於泛民。點解呢？我嘅理論大家可以即係駁我嘅，如果覺得唔啱。我話香港真建制反建制嘅民意力量對比大約係六四之比。經過2003年之後十幾年大灑幾十億嘅維穩費之後，增長咗5%，是55-45。 由六四，泛民由六跌到去五十五，建制派由四十增长到去四十五。呢个系整体啊，讲紧。当然喺个别选区会有一啲嘅差别，加埋中票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买票啊咁，或者幽灵嘅呢个即系选民登记、幽灵部队等等呢啲咁嘅嘢。但系实际上个力量对比就系咁。即是說一個親建制的政府，建制派支持的政府，他的民望支持度應該大約五成五，五成到五成五左右，不是四成五，是四成五到五成左右。如果他的民望支持度下跌到去得回三成的話，就是說有一些淺藍或者粉紅的支持者走了去反政府那邊。所以能够令到政府陷入弱势的局面，不是泛民，不是苹果日报，更加不要找我来寻仇，因为我是影响不到那些粉红阵营或者是粉蓝阵营的。实际上影响到是谁？就是叶刘、麦美娟、容海恩、李慧琼、猜卖 Bets 这班人咯。当他们一动，整个板块即时出现这个裂隙，这个 crack 一扩大，跟着民望就崩塌。这个是重复紧曾荫权连任之后的下半期，即是说曾荫权做了五年之后、四年之后才面对这个困局，林郑做了两年就已经面对这个困局。我真的很希望他快点推23条，真的送他一程。如果他在今年里面推23条敢写包单，他的下场和他的恩师董建华两个揽埋一起一起死，这个就是林郑月娥的下场。所以我就是说这个车公零签呢，为什么广泛地传播？因为车公零签有一个一取定音的效果，任何的政治讨论对于很多普罗百姓来讲，他不会讲那么多什么决策过程是由下而上定由上而下，听得成债多的人呢会脱离这个群众。为什么呢？因为群众就不会有兴趣那些东西，一般普罗百姓他只是讲究竟他是好人定坏人，红鼻哥定白鼻哥，跟着车公都说他是坏人，这下很伤的，你问我为什么？因为车公这个话语权啊，用大陆最流行的这个术语叫做话语权，车公的话语权是无人可以挑战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来的嘛。好了，车公定义和界定香港的处境，这个就是权威。为什么？因为他有的权力是天神给他的权力，我们没有，所以他说是就是。你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问责局长，你怎样驳车公零签，这下都成问题。你说批评你那个是张超雄，都可以即刻冲出来驳他。如果批评你那个是车公，你就唯有呢就通过刘业强呢啲神棍或者嗰啲嘅无行解签佬去夹硬扭曲。但係今时今日大佬，大家过年收得最多嘅唔係车公零签啊，係长辈相比你嗰啲 WhatsApp 长辈图啦，大家都知啦。即係话而家啲长辈60岁或者65岁嘅中年人呢都好鍾意用 WhatsApp 同埋上网睇新聞或者听城寨㗎嘛。咁所以佢哋一睇就知道自己睇到个签文㗎喎。睇完个签文就话他根本不会理刘业强讲什么，他们自己已经去整了一个长辈图send给自己的 friend 了。所以我就说呢，车公的话语权其实就是呢已经呢对于林郑来讲是这个重重一击，其实是劲过容海恩，劲过李慧琼。但是究竟这个剛才我們講的這個話語權這件事跟我今天的主題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先休息一陣先，回來就入正題了，就是講話語權的爭奪，然後這件事怎樣累Q死這個中共。 做咩好做啊？ 嘿，唔打牌。